那样那样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说没有的话，你可以说，哎，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三句话。 对。 对吧？ 哎，三句半呢？ 哎，各位啊，我们给你加那半句，你们只要那，你们发来三句，我们发那半句。 好嘞。 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哈。还有大勺勺说了，哟，今儿天仙配啊， 可说呢， 哎呀， 多应景啊。 三位声，要三位声音这样就来这样、啊、这样吧，哎干什么？这、啊、这半是这样啊。你这个咱们俩今天咱们俩要不来一段吧。 来什么呀？ 天仙配啊。嗯， 你唱第一句 啊。天仙配，哎，这个而且、哦、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又给我自己挖了一坑。下句什么词儿？ 六岁青三代笑颜。 特别棒 你。最后还是看出来我是单身，是不是？自己跟自己玩啊。好啊，家伙，来，你重复一遍吧。看咱俩谁。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听见吧，就主要是那拐弯、哎、对。 哎呦我听的，你一听就是排着队的，这都是。哎，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请您用三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另一半。哎，你说的越少，我们的发挥的想象空间可能就越大，所以如果你不想挨揍的话，你尽量的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刚才那个艾瑞克森就说了、啊、这话题再见。哎，你别走，你 别走，一看就单身、嗯、 对，你可以设想一下嘛。 对，你不能这样，你以后每次老碰到这种你就再见的话，那你永远找不着另一半。 就是，你看我也想再见，我再见得了吗？ 哎，对，你得哎，是吧，你得说一说，你按照苗山的标准你来描述或者形容，对不对？你可能下了节目你就有人过节了。 人不有句话吗？转角遇到爱，谁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呢？ 哎呀，是我也很总是好奇，为什么姑娘总在脚上待着。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您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首都大外环本月将通车了， 还有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将会大幅提升， 机器人总动员在北京上演， 还有啊，老北京七夕重奇巧，不秀恩爱秀智巧， 最后一句就是别忘了看星星。 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哎呦，我们听众当中还有正在去民政局的路上的人。 哎呦，这日子 科里亚科里斯列，叫好，反正是一个朋友啊，叫克里瑟列斯斯利斯，好什么的，反正就是 克里瑟列 斯， 嗯， 克里瑟利斯、哦、啊，好家伙，你这名起的啊，是这样，正在去民政局的路上，我们在这里也是送上我们甜蜜的祝福， 恭喜！我们特别想知道你嘴里或你脑子里心里那三句话。 你现在不是正在去的路上吗？那你就用三句话形容一下即将成为你新娘的这个人。 希望说完了、哎、还能接着去。 有可能一会儿说大帅啊，我现在我们办完了这事儿。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交通方面的消息啊。本月呢，京秦高速北京段首都大外环将于本月正式通车，至此呢，京津冀三地的高速断头路将会全部打通。据了解，大外环通车之后呢，将大大的分流六环的北京过境车辆，那就是七环了呗。五环是吧， 像你比七环多少，你比七环少两环。 哎，那个看一下啊，这个大外环修通了以后，向南的过境车辆将由这条环线啊便捷南下。首都地区环线高速通州至大兴段，俗称北京的大外环、 嗯、 自通州区西集镇赵庄村北侧经济界连接已经建成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河北香河段，止于大兴区彩玉镇韩营村南侧经济界啊，这个这一建成的这个首都地区环线高速河北廊坊段，全长 38.2 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双向六车道。 咱这个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啊， 西华了已经啊， 全连起来了。近日呢，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公示了京雄高速公路北京段的规划方案。京雄高速北京段将起自五环路，自西呢跨越永定河后进房山，主要沿京石客专向南，终点呢是这个至世界与河北段的相接。京雄高速公路呢将实现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高速公路的快捷联系。 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北京市发改委昨天首次对外发布了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的这个全文啊，有一大波全方位的优化提升公共服务的大礼包已经在路上了。 大礼包上来了。 提升之后呢，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将会拥有26所幼儿园和中小学，1.3万个学位，5个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6个文化体育活动场馆，20个养老服务驿站，一纵一横五通五畅快速路和主干路，4个停车场以及管理设施，还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18个供排水及供电保障项目，以及7个园林绿化项目。 你看人这配套，以后都不用再折腾往返无数的地方，就基本上这个天通苑周围全办了这事儿。 真是啊，就差把单位移过去。 对咱们了解一下，从昨天开始啊，北京市民想要查询企业信息啊，下载合同示范的文本呢，就可以通过北京工商微信服务号获得服务。北京工商微信服务号已经正式开通，未来呢还可以实现在线预约查询以及12315在线投诉等功能。从此呢，您这打电话的劲儿都省了，也不用跑了。 没错啊，今天我们说是七夕节，送一首歌给所有的爱人们，如果没有你，然后也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用三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另一半。 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算是先送给那些单身的，对吧？真的好想你，你们赶紧出现吧，就那种的啊。当然，我觉得垫着这首音乐也特别适合送给 Lisa。因为他发来这样一条微信，他说：“说一下昨天我的老公，他昨天上午9点去郑州出差，昨天走的时候，我把东西收拾好了，拿给他的时候，他抓着我的手说， 你一个人在家好好的。哎呦，然后呢，他想抱我一下，我就赶紧躲开了，因为我不躲开的话，我就会哭。然后他走了，在车上，我在家里给他发微信说：“你刚才抓着我的手的时候，想抱抱我，我赶紧走开，因为我如果不走开，我会哭。”老公说：“我知道。”老公说：“本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被你一下子给堵回去了， 给搅和了，是不是？” 哎呀，其实，哎呀，就这种，哎呀，那离别的那种小情绪啊，哎呦，小女生结婚不久吧？ 你特别懂吧？ 没有。哎，就是再来看看大家的好不好？这用三句话来形容的啊。 哎呦，刚才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啊，乖乖小熊 啊， 三句吗？用不了三句，仨字儿就行了。 什么？ 我老公抠叹号抠叹号抠。 哦，你老公是腾讯上班吧？抠抠， 啦啦啦啦，抠抠， 抠抠啊！来看一下那个，还有一位幸运珍珠说了，我不用三句话形容，我用仨词儿吧。你看刚才仨字儿，现在仨词儿，我们逐渐发展成三句话，好不好？ 好， 大家用三句话让我们了解一下你的爱人、你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说幸运珍珠说了啊，只用仨词儿就能形容，知心、贴心、暖心。 哎呦，三心 三心二意的一个人。这个 专业挑事儿一百年， 不是我们这个叫心三心啊， 对对 对吧？我们叫对你知心、贴心、暖心，还有什么叫 一心一意，有多 一 心， 一心一意，然后还有诚意，对吧？ 诚意， 哎，三心二意啊，有诚意，嗯。 反正这个心越多越好，咱们多多益善，是不是？ 哎，好， 哎呀，真是幸福。 嗯， 另外呢，这个小心翼翼就发了好几个了。 哎， 是这儿吗？是这儿吗？ 嗯， 是这儿呢，是这儿呢。 是这儿。对，我们看到你了。还有大勺勺说，今天不是七巧节嘛，就是俗称媳妇儿技能大赛。是这样啊，如果各位想要说一说自己媳妇儿有什么特别的技能，你也可以说一说啊。我们不是三句话来形容自己另一半吗？你也可以形容一下你媳妇儿是不是特别这个怎么说呢？有才能啊，像 Remy 就说了，你看他形容媳妇儿就是美丽大方，持家能守。这是不是就是巧嘛，对吧？ 美丽，哎，对，真的 美丽大方，持家能守。最后还有一句，管我套路王，就是逃不出人家的五指山。 可说呢， 啊， 快雪刀映月就说了，三句话形容另一半，这么甜的日子，这个嘴都粘上了，哪儿说得出来呢？都在心里和眼睛里。 哎呦，你这嘴都堵上了。 你瞧眼里的意思，就是此时此刻他还望着呢。哦，是不是都在眼里吗？ 哎呀，这是个姑娘还是个这个男的？ 我猜是个小伙。 谁？ 我看看头像，分析一下啊，我觉得是个小伙。 哦，这应该是旁边媳妇儿正坐在旁边， 那可不是吗？ 媳妇儿，赶紧把他嘴里的东西给他弄出去。 大早起来在吃糖。 哎呀，这想想那场景都甜蜜啊！来看一下， 然后那个 Zoe 就说：“这一大早，这波狗粮真是猝不及防啊！我今儿要屏蔽你们。 别”别，你得受了刺激，你才有动力啊！ 说狗粮猝不及防， 是早上没吃饭吗？来看一下，那个严火火说了啊，要形容我老公的话，三句话形容，那就是不浪漫，不浪漫，不浪漫。这都七夕了，不管我明示暗示他都不管我，还说过七夕的都是没结婚的，要不就是刚结婚的，重点是我们也刚结婚呢。这个哎，是这样，今天什么日子我也其实不太想记得。好吧。 还有这红艳就说了，怎么说呢，我老公啊就是做的特别的好吃，这个饭只要他的厨房就是他的地盘，所以不用几句话形容了，你还差一句。 对，你还再差一句， 他想说三句一样的，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好吃好吃啊，他老公好吃好吃好吃，他老公人参果。 哎呦，刚才那个克里瑟利斯就是在民政局路上这位人发来了 啊， 说形容我媳妇儿用三个词儿。 哎呦呦呦， 大家 等会儿这词儿不对啊，还不是你媳妇儿，你现在正在去的路上， 对 对不对？ 这是准媳妇儿， 哎， 哦，准媳，这还真 说不定半道杀出个程咬金，对吧？哎，你就变前女友， 您说我们了？ 来 这个他就说了，形容我媳妇儿三个词儿， 哎， 大家闺秀， 哎， 温柔体贴， 哎呦好， 傻不拉几。 一看，那领完证以后再给我们形容一下，好不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 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热点的消息啊。咱们先来说一说七巧节这个事儿吧，就今天是七夕嘛啊。 好， 其实很多人啊把中国的七夕节解读成中国的情人节，但是其实老北京的七夕并非情人节，而是女子秀巧节。所以在七夕啊，以前人家不秀恩爱，秀智巧。 没错，其实这是商家的情人节。 嗯，对。 但是咱们应该了解一下这个节的来历哈。 对对对。 古代女子为什么要在七夕拜织女呢？ 哎， 因为织女是一位纺织高手， 嗯， 女工大师。 对， 每年的农历七月七号都会在鹊桥与牛郎相会，一年见一面。 嗯， 此时呢，人们就会相按祭拜，请求呢其传授女工的技艺。 哎呦， 古时候啊， 你看人家求的东西， 那可不是，人家说了，你希望让我多掌握点技能。 嗯， 人求的不是花容貌美啊。 哎，那你别是这样，人家那个，你看人家求的东西，对吧？人求的东西都是自己缝的，对不对？ 对啊， 人家想买个包，人自己缝， 就是、啊、 人家自己做，对不对？ 想买个包， 哎，想要个包，人自己做， 要什么牌自己绣什么， 哎，是，对吧？那这个古代拜织女啊，还她有仪式的，一般会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女子牵头，哎，比如说珊珊哈、 嗯， 领着左右左邻右舍的姐妹们， 对，带着大帅一块儿去拜。 哎，别，然后带好了以后，哎，珊珊的领头，哎，拿着那个小手绢，姐妹们啊，不是啊，这个场景有点不对。然后 像感觉像银锭桥， 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然后聚会团拜， 嗯， 而且他们在这一天呢要斋戒一天。沐浴净身、 嗯、 打扮的庄重又漂亮，到了晚上月光融融，清辉尽洒，初秋的夜风袭来，凉爽宜人。这个时候庭院当中放一张案桌，摆上茶酒水果五子，什么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等祭品，还要在瓶子里面插上几只鲜花和几束红纸，然后前面放一小香炉，再插上几炷香，然后大家在案前是焚香礼拜，面向织女星座，神情专注，虔诚许愿。人家许的愿是什么呢？ 起手巧，起貌巧， 起心通，起艳容， 还有起我爹娘千百岁， 起我姊妹千万年。 哎呦， 你看人家这，你看人家这个啊，大家都学着点。 带上了， 今天晚上一会儿我们会说说啊，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看织女星、牛郎织女星，对吧？今天晚上大家可以自己在家摆个桌子，对吧？这个弄一下， 是吧？啊、最关键的是这个祭拜完毕，大家就围坐在桌前，一边吃着花生瓜子啊， 哎、 一边闲聊家长里短啊。 哎， 另外。顺便交流一下针线活的， 你看看人家聊的都是针线活。哎，你绣的那个、驴牌的那个包太好看了，你能帮我绣一个吗？ 技术探讨、 哎。不行，我给你绣一杨树林吧。 哎，你懂的牌够多的。 哎呀，这被逼的这都是。对，所以啊，这在古代啊，七夕节又叫女儿节， 对， 是女孩们的节日啊。 嗯、 所以今天对女孩们好一点。教教他们怎么绣包啊。 对，而且古代的七夕这天，年轻的女孩啊、 嗯、 要穿红带花、 哦、 佩戴着五彩这个什么绫线、 哦、 结成的樱桃啊、桑葚啊还有葫芦等形状的饰品、哦、 哎呦， 打扮得花枝招展、 哎、 成群结队的逛夜市。 嗯， 北京的各个庙会和街市上呢，自七月一号起就专门设置了奇巧物品的专卖市场、 嗯、 也就是奇巧市，主要就是牛郎织女的年画啊、 嗯、 还有奇巧楼啊，还有七孔针啊、 嗯、 七巧果和祭拜织女用的蜡烛啊、香啊，以及妇女朋友们用的各种粉啊、胭脂等等。 对，跟大家说啊，今天晚上太阳落山之后，大家举头而望，可以看到头顶上有一颗特别亮的星，那就是织女星。东南方向跨过银河，有一颗稍暗的星，那就是牛郎星。除了牛郎织女之外呢，整个八月自西向东横跨天际都会出现四大行星。金星、木星、土星、火星，而且今天晚上天空中还会有木星伴月的天象，木星将会出现在月亮南边 4.5 度的位置。如果天空澄净，在月亮的南边不远处将会有木星与之顾盼呼应啊。 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我。 哎，来，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用三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另一半和爱人啊。我们看一下，有一位叫三毛的刚才发过来一个， 说什么？ 我老公有点懒，每天晚上他第一个睡觉，连我儿子都不管。哎，这是两句话吧？但是没过多久啊，过了三分钟，第二条微信来了，三毛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刚才那条是我儿子发的。 你儿子说都是实话了， 其实又借自己儿子的名义说自己的话，说其实我老公可累了，每天上班，在这说一声，老公你辛苦了。 说实话的时候都是儿子说的。 哎，不是，是这样，知道什么叫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吗？” 晨曦就说了，这三个词儿可以吗？ 啊， 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发挥啊。我给你们的关键词儿就是暖宝宝、大哥哥、小朋友。我觉得最后这个词儿是哈意味深长的。 暖宝宝、大哥哥、小朋友，你老公完美。 真的吗？就很多面是不是？ 老公，你看暖宝宝最起码知道疼人， 嗯， 对不对？大哥哥什么？就是知道保护人，就那种就是那种有能够立得起来的那种 感觉，有胸怀。 对，小朋友知道撒娇，这不都完美吗？ 这是很完美。但是咱们我还想知道一下，他们这个三个词儿在他生活中的比例分配大概是？ 关键看你的表现， 看我哪一面。 对对对对，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朋友啊， 哎呦，这个君儿就说了，我老婆第一句是女的， 嗯， 第二句是活的，第三句是爱我和我爱的。 哎呦，前两句都是铺垫，后面这个才是最恶心人的。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最最最甜蜜人的啊。 嗯， 毛毛说了，第一句，这辈子遇见他已经是很不可思议的了。第二，没有他的时候，我打算不结婚，40岁辞职去环中国行。第三句，但是找到了他，人生也就被规划到了柴米油盐。再加一句，命运逃脱不掉，人生处处惊喜。你瞧人家这， 瞧瞧人家 这表白，我跟你说，就是你改变了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想法，改变了我原来所有的设想。其实没找到另一半之前，所有人都会有一些设想。 对， 但是真的当那个人来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一切设想都没有用，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欢迎您继续互动。 广发银行信用卡城市之星周五五折，8月31日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饭票专区，可购买君泰百货、朝阳大悦城、北京 ATM、和生汇、五彩城指定商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Bonjour呢？ Hello， 巴叔，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十年，十年， 十年，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了， 8月10至18日家庭五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寺云店。 仙灵花茶香，您我共分享。五裕泰花茶节优惠不打烊。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位置，让人耳目一新。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向前行。详细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地址0元用，还送 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前瞻科技融合舒适驾乘，帕萨特为您开启尊崇之旅。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4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 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好了，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哎，今天是七夕节，也就是乞巧节啊。那个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咱们今天啊，说一说自己的爱人啊，另一半，有的就说一说，夸一夸；没有的呢，就是可以想象一下哈、 啊， 说一下自己， 好惨， 对自己想象一下的另一半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互动话题是用三句话来形容自己的。 爱人， 对，三句话来形容自己的爱人，让我们通过这三句话了解你的爱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看我们的邢红辉，我们的老听众了，他说我是老年人，但我也要来凑凑你们的热闹啊。 哎，好呀， 这个我老伴儿啊，70有3，满头银发，体重200，你们两位年轻人尽情发挥吧。这是等着我们说你老伴儿的。你啊，70有3，满头银发，体重200，你要是想象这个形象的话，是不是特富态的一个人？ 幸福呀， 对吧？ 你知道幸福，牙口好，身体就好，身体倍儿棒， 吃 嘛 嘛 香， 吃嘛嘛香，体重200。 是吧？我觉得顺心特别重要。 对。 另外，这个眼角一丝泪就说了，记得小时候啊，听老人还说晚上在葡萄架下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说话。 哎、有。 我记得旁边还有个标配，还是井边儿。 哦， 葡萄架下井边。 但是我以前也听过这个 啊， 就经过我后来多年的成长啊和发育， 听不见是吗？ 不是，我知道了，以前这老话是有科学道理 啊， 很有可能以前这个时候就大家都出来约会。你知道吗？都可能躲在那些阴暗的地，不是阴暗的地方，就躲在那些叫什么？ 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哎，瓜藤底下呀，对啊，比如什么有个词叫有瓜葛呀，对吧？等等的，哎，就都躲在这些地方。所以，如果你到这些地方去偷偷听的话，你是能听到有人说话的。 哦， 懂我的意思吗？那很可能是有人当时在约会， 现实版的牛郎织女， 哎、 人家真在隔壁葡萄架旁边， 哎，可能真在葡萄架。 我在架子这边听，他们在架子那边说。 对，注意一定不能打断人家啊！哈。 我不会打断，我只想听听他们说什么。 当然我要特别说一下，其实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我觉得特别开心，尤其有的时候出去做活动的时候碰到这个老年听众朋友们的时候特别好，因为听我们的节目的人而且能够跟得上我们节奏的一定是那种心态特年轻的。 对， 所以我们也特别欢迎你跟我们一起保持互动，好不好？咱们动动手指啊。 哎呦喂，就说了，我媳妇儿啊， 那 肤黑貌美，大大咧咧， 哎， 最后一句就是还算可以。 哎呀，好，肤黑貌美，肤黑貌美，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今天晚上回家是不是悬了？真的，真的 不是你，他没事儿，他人身是没什么伤害，但是从明天开始，你就准备掏钱买美白用品吧，好吧？媳妇儿说：“不是嫌我肤黑吗？行，我把它变白。”哎，来，还有一位月月说了啊，我老公就仨字儿，帅帅帅。 哎呦喂， 叫我干啥？真是，怎么老这么多、哎、这么多姑娘老认我当老公，讨厌。 你别说，哎， 你在哪儿？ 我每次看到大家提的这个字儿，我都想到你， 是吧？ 每个刹那。 我那天去看那个陈佩斯那个话剧，阳台嘛，戏台嘛， 戏台。 对，他老里边他有喊大帅大帅大帅来了，大帅大帅。哎呀，搞得我在底下呀， 一揪一揪一揪的。 对啊，好，再来看看。 还有这个研究说了，用三句话形容我媳妇儿就是。单纯的可爱， 哎呦， 傻的可爱， 哎呦， 还有懒的可爱， 哎呦， 在我眼里，我媳妇儿怎么都是可爱啊？ 是 媳妇儿，今天这样特别的日子，希望你快乐哟。 哦， 就是你说完这个话， 我是 你还想快乐吧？还懒 得是这样，就美化的特别的好。就好像看似都是说的是可爱，但是前面有一个单纯傻还有懒。 哎，你是这么翻译的？ 哇，这恨死我了，这老公啊！来， 他说你怎么这么懂我？还有这个置办智能心想事成，就说了，我媳妇儿花钱大方，办事果断，特别强势。 哎，这翻译过来是什么呢？花钱大方败家啊， 然后第二件冲动， 办事果断，这脾气大啊，然后那个 强势， 特别强势， 吵架吵不过的， 对，哎，好家伙，这个，哎，你说后面还有人敢糊涂吗？ 刚才好多人就说了，这专业调事儿。 来，还有一位啊，这藏姐就说了，我老公就会忽悠，三句话。希望他能听见，哼，我都暗示半天了，就给我发了一个七夕快乐。哎呦，对你这一提醒我，我还没发微信呢。 然后你的日子也会不好过的。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用三句话来说一说你的爱人，让我们了解一下他。另外呢，那个，对，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8号。 哎，还有很多新朋友啊，还有那个红海啊，这个什么这些货运公司啊什么的啊，还有什么这个代办信用卡啊，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你们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这个互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 咱们首先聊聊马拉松吧， 啊，好， 因为这个马上就发生了嘛， 对， 这个昨天从北京市2018马拉松组委会就了解到，今年北马的报名是从前天上午10点开启的，截止日期是本月19号上午10点，抽签结果将于8月底的时候公布，今年的北马将于9月16号早上起来7点半在天安门广场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的景观大道中心区的庆典广场。 今年的北马的参赛规模是300人啊，含500个公益名额，大众选手报名分为 A 类和 B 类，其中 A 类选手必须在2016年1月1号至2018年的8月10号期间，在6小时内完成过全过程的马拉松项目。B 类选手呢，需要在2017年1月1号至2018年的8月10号期间，在3个小时内完成过半程马拉松项目。那线上马拉松成绩无效啊，线上马拉松没有啊，跑友可以通过北京马拉松官网或者是官方合作 APP， 马拉马拉在线注册进行报名。 对，所以分这 AB 两类，基本上是一个全马，一个半马。 哦， 真棒！想想 你能跑吗？噔噔噔，来看看其他方面啊，因为这个明天就是亚运会开幕了啊。 对， 中国代表团在亚运村举行了升旗仪式。那在升旗仪式之后呢，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刘国勇透露说，赵帅将会担任雅加达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入场式旗手。今天这也算是谜底揭晓了， 对 吧？ 也希望我们的健儿啊，勇攀高峰，共创佳绩。 对， 另外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昨天晚上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男足比赛 C 组第二轮持续进行，中国的 U23男足3-0击败叙利亚队，获得2连胜啊！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所以小组提前出线。 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必须得给他们鼓励。 没错， 平时老吐槽人家，人家赢了，我们得给人家呱唧呱唧， 对，年轻小将啊！ 哎，好， 咱们这个具体的这个比赛情况昨天挺激烈。第40分钟的时候，陈彬彬传中，这个韦世豪头球吊射破门。 哎呦， 上半时补时是2分钟，韦世豪长途奔袭助攻，张玉宁是远射世界波破门啊。第66分钟，张玉宁逼抢造成叙利亚门将失误，陈彬彬吊射空门得手。 火！ 哎呦，挺爽的。说完这个跟说明书似的。 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位这个怎么说呢？选手啊，就是谢震业啊。北京时间8月16号，中国短跑名将谢震业在朋友圈发表声明，宣布退出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一些坎坷，看来这次我并不是那个幸运儿。昨天脚踝的复查结果不怎么理想，经过长时间的研讨，最终出于长远考虑，大家决定这次亚运会不去了。对不起，我十分抱歉，因为个人的原因让一直以来关注我的朋友们失望了。谢震业在朋友圈写道，这是这么写的啊。同时他也在微博上亮出了自己的伤情诊断报告，我们也看一下。哦，叫考虑右踝三角韧带损伤部分撕裂，右指骨发多发小片骨髓水肿。哎呦呦呦呦呦，这些运动员真的是很不容易， 哎， 对吧？ 真是听了还挺难过的。 对，你像谢震业啊，在今年法国这个蒙特勒伊男子100米比赛当中曾经跑出了9秒97的好成绩啊，打破了全国纪录，并且刷新了黄种人100米纪录，随后当然又被这个谢炳添给打破了啊，但是两个人就是交替着打破这个纪录，所以谢震业也是一员虎将，现在好好养身体，养好了以后咱不怕， 对， 咱再来，对吧？ 对，大家等着你啊。嗯，北京时间的昨天2018年的斯坦科维奇杯在深圳呢持续进行，中国男篮红队迎战克罗地亚男篮，丁彦雨航找回状态，发飙砍下17分，赵睿贡献18分，最终呢，中国男篮红队以81比69战胜克罗地亚队。 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首饰纯真铂金月，携手国际铂金协会形象代言人杨洋，全新推出蒲公英二代等多款时尚新品，千里大克拉钻石、红蓝宝、祖母绿推展，铂金时尚沙龙等多场精彩活动诚邀您品鉴，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优惠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中海寰宇天下，500万起珍藏长安街精装府邸。83到146平一生之宅，双河枢纽首站，三线地铁交汇，四季叠景园林，八围城市配套，中海39年中式匠心力作为你而来，中海寰宇天下新品西山府荣耀盛起，垂询热线6789-66666789-6666。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正好金房子2188号。本节目由坐拥西长安街的中海寰宇天下赞助播出。 哎呀，来看看大家这个形容自己的另一半啊。他咪姐就说了，我好想听大帅用三句话形容他的另一半，你给我挖坑是吧？嗨，我就跳。哎，咱不能光让别人说吧，我也形容一下啊。那个我女朋友呢， 等会儿我等会儿录下来， 哎，等会儿女朋友就是懒得特别美，就是懒得特别美和懒得特别美。哎呀，今天学了个套路，我觉得特别好用，总之特别美。来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啊。 按说你今儿早上也变了一档虐狗的节目是吗？ 没有，你可以形容一下自己的想象嘛，对吧？ 想象脑子里的只有某位演员。 谁 就是一切帅哥的集结体。 谁 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吧，我觉得特别帅的像宋承宪简直是完美的男神，后来呢就发现皮尔斯布鲁斯南简直是心里哇，就是不老男神的代言人。最近就发现杰森斯坦森真是硬汉。 你知道你为什么找不着对象了？来了，看一下啊，玲玲笨说了，哟，太好了，今天老公正好不在车上，哈哈，我可以肆无忌惮的跟说他坏话了，三句话是吧？我用三个词儿，我老公就是腹黑、鸡贼、妇女之友，腹黑、鸡贼、妇女之友， 妇女之友，你 哦， 可以啊， 这就是无稽啊。哎，突然问，对不对？他这三个条组合起来，她老公就是一只乌鸡啊。腹黑对不对？那肯定啊，肉是黑的嘛，哈。鸡贼那就不用说了，对吧？妇女之友，乌鸡女生吃了多好。 你是这么想的？ 啊，她老公气死了，我跟你讲。 哎呀，盛伟就说了，我形容啊，年近50，初中毕业，心眼儿特好。 啊， 我觉得"心眼儿特好"这四个字特别的重。 哦，心眼儿特好， 就是简单善良好相处、 嗯、对对对对对对，好，再来看一下，嗯，这个还有其他朋友啊， 小白说了、嗯、三句话都是一样的， 哦， 我老公是全世界最适合我的男人。 哇、哦哦哦，这个好狠啊， 这个好狠，这一下子就 暴击度好的，暴击度好的啊，哎呀哈， 哎，小白你这句话真的虽然很简单、啊、但是我觉得被列为到目前为止 啊 最刀我心的那句话。 来来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月月说了，哎，我跟你们说，我老公在路上听我们节听你们节目、我在家里听你们节目，我对他说形容你三个字儿，他说我也形容你三个字儿，大大大，这啊、大女人，大女人嘛，大女人大气， 心大， 那对，心大， 对吧？大方， 大方，对对对 对, 对, 对，大大方啊， 要不大气大方， 大气大方，还好，那就对， 大方嘛，大气大方，哎，对 对 对, 对，可以，反正大大大， 对，大气大方， 来来来来， 亲大嘛。 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用三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爱人。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来看一组资讯。暑假所剩时日不多了，一批儿童片集中在本周末和下周初亮相了。 哎，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嗯、小朋友们高兴了，儿童片《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将于今天呢登陆大银幕。 嗯， 人人皆可成英雄是《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的励志主题。 嗯，国产合家欢喜剧电影《我来自纽约》将于18号温情上映，该片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狄龙与最佳女主角萱萱主演。 由这个史振飞执导，许浩勋、李亚珍等主演，罗嘉英特别出演的院线电影《疯狂暑假之哈喽怪物》将于8月21号全国公映，喜欢的朋友到时关注一下。嗯， 由央华戏剧制作，俄罗斯国宝级导演尤里·耶列明执导，周涛、孙强联袂主演的话剧《情书》将于8月16号到19号在保利剧院上演，这好像也是周涛的第一部话剧啊、嗯、也是他的话剧处女作。 昨天呢，电视剧《盗墓笔记》重启正式官宣首位主演朱一龙。 哦、 朱一龙呢，今年夏天凭借网剧《镇魂》圈粉无数，一夜爆红啊！所以我们期待他在这个《盗墓笔记之重启》当中的表演。 哎，还有昨天，搜狐影视宣布现象级美剧《生活大爆炸》第11季正式上线独播。 哎呦， 每周三更新，会员可以看全季哦。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然后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叫做 请用您啊、请您用三句话来形容一下您爱的人。 伤心的 哎呀，我就看到一条这个微信啊，就是我今天我特别说了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一些就是这个叔叔阿姨们啊，也欢迎你们积极的跟我们来保持互动，对不对？ 对。 哎，接着又有一位叫蛾子的，他阿姨就发过来了，他说我也是一位过六十的人了，情人节收到了先生的红玫瑰。 哇， 然后这还不是关键，挺关键的。 关键的。 每天早上上班之前，他都会挠挠我的脚心说，我上班去咯。 哇、 哎！你看人家这小浪漫，你看人、 哎、 现在小年轻，你们学一学，行不行？ 我想说我的内心独白就是，哎呀，今天撒狗粮已经撒出新高度。 是你们别光天老想着送礼物啊，什么干嘛的？平时生活当中你们能表现的，这对不 对？ 其实真的是每一天，如果能够让爱的人感受到甜蜜、 嗯， 那真的是让人太暖心的一件事情。 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 邢红辉这位朋友说， 嗯、 今年啊不，今天。啊不，今年是我们结婚40周年。 啊、对，这刚才也发过来，我们来看，永远期待说了，听了好久，我忍不住要发言。今年是我们结婚20周年， 哎、 让我说我老公，三句话啊，如兄，如父，亲密爱人。 哎，这个跟刚才说的那个大哥哥， 就是、对对对，亲密如父如兄如父，亲密爱人。他说我的开心就是他的开心。哎呦，看我们今天早上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叫前辈们秀恩爱，真的是突然发现平时要么不秀，秀起来以后你们小年轻根本挡不住。 对，因为人家有大数据啊。 哎，对，人家关人坚持这么多年呀、 啊。对啊，这年头说是，而且是每一天。 哎，所以你们年轻人，咱们年轻人今天好好学习一下， 好 不好？好 好学习一下， 来来来， 而且如果你真的用心去爱你的爱人的话，你可以借鉴一下刚才这位叔叔阿姨们。 对对对。你看你那里还有其他的朋友。 哎呀，说这个恋君一生就说，主持人早上好，说说我老公吧，三句话啊、 嗯、 工作吃苦耐劳、 哎、 任劳任怨、 嗯、 生活里就是位娘娘，事无巨细、 哎、 唠唠叨叨，长相嘛胖的可爱，尤其是大肚子。 哎呀，哎，其实我发现现在最近这女生越来越喜欢就男生有点肚子，是吧？ 对，微有吧 就是那叫什么小肚腩。 小肚腩。 哎，好，接下来时间先进到广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头品牌丽华快餐，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8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2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T-Roc 探歌，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苏宁易购818发烧节来啦！ 8月10至18日，家电5折起，30天包退，365天包换， 更有发烧达人裘继荣18日和您相约紫云寺云店。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4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10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全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最专业的气象报告。你好，全工。 哎，你好。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最近的天气情况。 先说一下北京。那么从这个天气形势来看呢，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将是一个晴好的天气，这个阳光也比较充足，下午呢城近郊区的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32度左右，这个午后感觉就天气比较热了。另外呢，夜间呢天空云量啊会逐渐的增多，预报了呢叫转为啊雷雨的天气。不过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天气系统配合，也很难出现全日性的降雨。现在呢主要咱们看大的环流形势呢，就是今年第18号台风啊，今天凌晨的4:05已经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南部啊沿海登陆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这个最大风力啊有9级。预计呢这个台风叫温比亚啊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个强度呢逐渐有所减弱。但是呢受台风的影响啊，像今天还有明天啊，这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和河南等6省啊将遭遇强降雨。今天白天呢，这个随着这个温比亚的继续西行啊，上海这个降雨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南京、杭州将有大雨，同时南京的这个风力啊比较强劲，预计呢这个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这个对交通啊出行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它移动的路径的趋势来看呢，现在来判断很可能要向北移动，经山东半岛啊进入黄海，所以明后2天在山东半岛包括天津也要防范啊这个大到暴雨的天气了。那么在这种大的环流形势下呢，这种偏东南的这种气流啊会强劲的北上，尤其是偏东气流啊将对北京构成影响，所以明天白天北京将迎来降雨的天气，但是大部分地区北京这个雨量并不大。到了明天夜间，这个偏东气流强劲，空气湿度明显加大，所以夜间这个雨势会明显。尤其是东南部郊区要防范强降雨。这些地区主要是在朝阳、通州和大兴的东南部。这地方恐怕会出现局地啊这个30毫米的这种暴雨天气。周日上午呢还有一些降雨，然后逐渐转为多云的天气。那么双休日这两天呢气温稍有下降，最高气温呢在27和28度。这两天咱们大家主要外出要注意防雨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和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受阜成门桥出口车多的影响呢，西北二环外环方向目前是车多流量大，另外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机场二高速的平房桥西东向西方向有2车的剐蹭事故，后车拥堵。还有燕郊方面的信息中心发来的信息，就是通燕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的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的白庙桥段东向西方向，以及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来广营桥 桥南进京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拥堵。京藏高速的清河收费站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拥堵。队尾呢，目前是排到了西三旗桥。那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我们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不，三个词了，三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另一半，自己的爱人啊，你会如何来说呢？让我们通过三句话来了解一下他。 这个少女时就说 啊， 我一个单身狗 啊， 是什么理由坚持到现在听你们在这儿秀恩爱的？我觉得这是你跟我们之间有真爱。 哎，说的真好啊、 嗯！ 来看一下啊，我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我刚才看到你这样，你先读读你那里的、嗯、 紫色的海就说，我老公啊，千言万语我只会成一句话， 哦、 他就是听话、 哦， 啥都听我的。 哎呀，这个挺好，这是多少女人她们希望有的一个，对吧？一个品质， 无论是出门。好，想买什么听话， 哎，听话。 回家呢，做家务不用做，就是你做吧，听话。 哎， 然后呢，加班外边做决定的时候，媳妇儿，你看咱家怎么决定呢？ 听话。还有首席尴尬官说了啊，我早上一开手机屏幕，哇，七夕跑，我赶紧跑，我啥礼物都没准备，这不等于是找刺激吗？所以我趁我媳妇儿没起床啊，我赶紧跑，结果出了门发现驾照没带，还限号。咋办咋办，为啥没个人提醒我今天是七夕呢？ 这不提醒你们半天了吗？ 是啊，哎 Miss Q 就说了、 嗯、 我的老公啊，三句话嘛， 嗯， 对外人冷如冰、 哦、 对我是细致入微， 哎呦， 怕我挤公交地铁不舒服，让我天天打车上下班、哎、黑黑的娃娃脸还是这么的帅，哦、 哎、 结婚一年了基本没吵过架，希望我们更好，七夕快乐哦。 哎呦，你看人家，哎，你看人家老公啊，处事对外人冷如冰， 这个对比很关键。 哎，他应该是对外人冷如冰， 对， 对吧？那就是这个，就说明，哎，我要屏蔽一切诱惑，对不对？ 哎、 啊，对我细注入微， 不用屏蔽，我根本看不见 哦， 外面人看不见， 是看不见她老公吗？因为黑是吧？ 老公看不见。哎呀，这种。这应该是很多女青年心里完美的老公形象， 完美的形象，就自己看起来帅帅的，别人看起来黑黑的， 对 那种啊。 ATP 就说了， 嗯， 哎呀，我来凑凑热闹，形容我老婆啊，我用三个字儿吧。 哎呀， 三个字儿就是第一句 啊，这个字儿就是傻，第二个字儿是白、 哎， 第三 是 甜。 哎，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在听咱们节目找着他媳妇儿的，就是我们组织的一次这个青年旅游， 啊、 然后呢就是他。哎，人家我孩子都有了，现在。 哎呦，看看。 他说他媳妇儿就是傻白甜，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现在正跟我小情人呼呼的睡呢。那应该就是有 宝 宝了。 嗯。 说今天是我们两个相识2周年。是啊，你俩怎么认识的我都知道。 这2周年赶进度呢，进度够可以的。 可以啊，对吧？去年结婚，今年，哎， 哎，他啥？今年结婚还是去年结婚来着？我懵了，我都日子过得有点懵了。他说：“哎，就说这么多呢，礼物还没买呢啊。” 其实啊，我作为女同学来说，有的时候很多姑娘说要礼物这件事情，她并不是强调礼物本身，她希望首先你记着， 你要有一个态度， 对你得有。 对， 那至于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嗯， 也不一定 啊。对，分人嘛，分人嘛。 对，来看一下，还有一位，两位，还有一位网名是陶心儿的啊，他给我们发过来了他的微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媳妇儿爱干净，看不了家里乱乱的，所以在后面收拾。每天都是快要吃饭了，我看宝宝，他给我宝宝做饭啊。然后呢，家里买了好多花，昨天又买了一盆。我说你怎么又买花了？还得浇水，怪麻烦的。他说不用你管，我都就处理。然后瞬间我就没有话可以说了。今天是情人节，也是我媳妇儿的生日。 哎呦， 真心的祝福我媳妇儿永远年轻快乐。 生日快乐、哦。 这不止三句话了，这个 不止、一大堆、这个锦鸡就说了，昨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 嗯， 电影里说啊，保持婚姻长久甜蜜的秘密就是两点，我这就按照这几句话吧、送给大家。说一呢，就记得每一个结婚纪念日。二呢是给对方一定的空间。我试了一下，目前效果还不错哦。 哎呦，状态不错哦。嗯，继续保持啊。风吹埋散就说了，我老公有责任有担当，特别男人，但我之前不懂得珍惜，彻底伤了你的心。现在我明白了，你才是我最珍贵的。老公对不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学会如何去爱。爱你老公，七夕快乐。哇、这还有今天早上来这个，这叫怎么呢，就是既是表白，又是对于过往的自己一个反省。 对， 我觉得这特别好。一个女人一旦知道反省了这个女人已经提升的不止一个高度。 我感觉出来你内心浓浓的羡慕。 女人她知道反省，你娶了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好，接下来的时间 拉不住也说了一句 啊，真羡慕那些七夕和生日礼物一起买了的。 哎，这个点赞啊。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再来看一下旅游方面啊，旅游退团，团费不一定打水漂。然后跟团出游，游客通常都会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但是一旦旅行发生意外，旅行社往往会拿出合同条款跟游客算账啊。很多游客呢也因为自己签了合同而自认倒霉。其实看似白纸黑字订立的合同条款，也有不少被法院否决的情况。认清不公平合理的格式条款，或者发现旅行社未尽义务，游客完全可以拿起维权武器，而不是自认倒霉吃哑巴亏。 对，怎么维权呢？就是教大家一下，和大家分享几个案例。有一位赵女士啊，本来打算利用年假的时候去巴厘岛旅游，她提前一个月报了一家旅行社的巴厘岛6日漫步游，并预先支付了15000元的团费。然而就在她出行前的5天，赵女士因为家中老人突发重病无法成行，只能解除这个旅游合同了。赵女士自愿承担合理的损失，希望旅行社呢能够退还剩余的费用。但是旅行社呢拿出双方签订的合同，表示呢合同约定，如果这个旅行者要退团，出发前6天到4天按照旅游费用总额的70%赔偿旅行社的损失。如果按上述比例支付的业务损失费不足以赔偿组团社的实际损失呢，旅行者还要按照实际损失对组团 这个团社给予赔偿，但最高额呢不应当超过旅游费用总额。所以如此一来呢，赵女士最多也只能获得 30% 的退费了。 那双方协商不成，赵女士只好诉至法院啊。西城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确认，旅行社并没有证据证明就此条款对赵女士进行过提示和告知。那该格式条款明显加重了旅游者的责任，有失公平啊。首先确认该条款无效，那法院判令旅行社扣除必要费用之后呢，将 70% 的剩余团费10,500元余款退还给了赵女士。对， 这个很多的旅游者出行呢都是全家齐上阵的，所以在旅游过程当中呢，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一人与旅游的经营者发生了纠纷，其他人又该何去何从呢？这个周女士和女儿女婿就有与这个一家旅行社签订了一个旅游合同，一起跟团去泰国普吉岛旅游。出游的第二天，这已经出行了啊，周女士在普吉岛乘坐快艇的时候跌伤了尾椎骨，这个周女士受伤后立即入住当地的医院治疗，女儿女婿也无法继续的随团游玩，只能在医院照顾周女士了。几天后呢，他们随团回国，本来是举家出游，没想承担呢就是找了一些罪受，既然大部分行程都没参加，那周女士便起诉旅行社，要求退还自家三人未参加行程的部分团费。那这个旅游公司表示呢，周女士在旅行中受伤不能参加，剩余的项目是可以退还部分费用的，但其女儿女婿两人没有受伤，他们是自愿选择不参加剩余的行程，所以两人的旅游费用是分文不退的。 来，我们看一下法官的说法，说游客自己生病了或者家中有事无法出行，这些都是典型的个人原因，但在这个案例当中，周女士旅行途中受伤并非个人原因，旅行社也未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肯定是要退费的。她的女儿女婿虽然没有受伤，但是家庭成员之间有互相照顾的义务，两人在异国他乡照顾受伤的家人并不过分，因此法院认为他们因照顾周女士无法参加剩余的行程，并不算格式条款当中的叫自身原因，最终对于三人要求返还剩余旅游费用的请求，法院给予了支持啊。好，再来说一下其他方面，情定运河圆梦七夕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开幕式暨首都文明最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日前在通州区开幕了。这次七夕文化节为期5天，将会举办相亲大会，各位啊，尤其今天早上无法互动的听众朋友们赶紧去相亲大会，经典爱情电影展映，优秀家风故事展示，七夕民俗艺术展，七夕文化大讲堂等等，这些文化活动大家到时候关注。 哎，其实可以跟大家通告一下，今明两天这个什么呀，这叫相亲大会啊。 哦，特别多。 还是吧，挺多的。比如刚才提到是大运河河畔运河广场啊，今明两天都有，到时候您参加一下啊。 好。 这个对我们单身狗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用3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爱人啊。我看一下梁超说了啊，我老公的优点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好使唤，让干啥都干，只要我躺下了我就懒得再起来。老公，手机忘拿了，给我拿一下手机。老公，窗户关小点。老公，帮我拿把扇子。老公，帮我倒杯水。是这样，梁超啊，你要再这么使唤，你就不要叫他老公，直接叫公公好吧。哎，小李子，给我拿杯水。多少就心疼一下人家就啊。 这个随风飘走的云就说了，我庆幸遇到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就是我老婆。 哎呦呦， 我老婆温柔起来像紫薇， 哎呦呦呦呦呦， 操持家务像大宅门里的二奶奶那么勤俭持家。 二康，哎呦我天哪， 在这里呢我要说老婆你辛苦了， 哎呦， 爱你哟， 能文能武是吧。就看使对地方啊，来， 这两条短信咱们对比起来发现都不容易。 哎，是。还有一位杨 C兔子就说了啊，说了这个形容我老公肥肥超可爱超可爱超可爱。哎，我发现女人有时候很奇怪， 天天在那里花吃的都是那种什么就是肌肉男啊，什么就是彭于晏啊那种的，但是等自己真的找了老公以后，就特喜欢把他养得肥肥的， 因为知道彭于晏不能得手。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很奇怪啊。 哎，这个香芋丸子就说了，我替我妈发一个。 嚯，您这心操的啊！ 形容一下我爸 哦， 脾气太大， 啊、 对我太好 哦， 钢铁直男。 哎呦， 括号这句话还是我妈从某综艺节目里学会的 啊。 然后呢，我再形容一下我老公啊，喜欢养鱼，喜欢养龟， 哦， 喜欢养我。 好家伙！你跟他们都是一类的， 哎，你别说啊， 你还是水陆两栖的。 你是借鉴了一下你爸爸的情况，所以在找老公方面更加， 哦、 就是 怎么说呢，反着来是吧？ 更加实际一些。 哎呀，好，这个 ZYX 说了，哎，我跟你们刚才说的梁超一样，我也那么使唤我老公。哎呀，我心里平衡了。你不是心里平衡了，你是心里找到了支撑是吧？原来哦，原来不光是我这么过分啊、哦，原来也有其他人啊。 哎呦，这位零这位朋友说、 啊、 我要投诉。 嗯， 自从我爱人去年退休后， 嗯， 我就下岗了。括号从厨房下岗了，投诉、哎、投诉哦。 哎呦。哎呦我现在今天早上啊、 哎、套路太深了， 由于我这个一呼吁啊，这个我们的很多前辈都开始互动了，他们这一互动突然发现咱们都太嫩了， 就我们退下吧， 我们真的太嫩了， 嫩， 人家这多少年积攒下的恩爱这一抖了都跟我们吃半天的。 那可不是，你听着，还哎呦从厨房下岗了， 讨厌，真是的。 人家不说老公做饭去，人家说、哦、哎呦那个无计不去 了 不能再做饭了，空间被老公霸占了。 哎呀， 他每天就要抢着去买菜做饭。你说我哎呦弄得我都没事儿做。 你家住哪儿？来看一下 我中午吃什么，有什么想问。 高亚飞说了，我的老婆是一位非常贤惠的女人、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很辛苦很不容易、 嗯、 在此我也想对她说一声辛苦了老婆，我爱你，么么哒。 哎，你知道吗，你刚才说女孩的品质特别好的会反省对不对、 嗯、 男人的品质最好的就是珍惜眼前感恩 哦， 对不对？就珍惜当下的幸福。 哎呦呦呦呦呦呦！看，你看，我们今天男女都找到了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 对， 当然还有一位心情说，今天你们这期节目没法听了。 您这么想啊？这不是我们都生扛着呢吗？是不是？ 来，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听一组奇闻异事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咱们关注一条消息啊，说这个适当的骑自行车是有益身体健康的啊。西班牙一项针对于各种出行方式的研究显示，这个骑自行车出行的益处不止于此，它还有助于赶走坏心情，降低孤独感。 哦，这项研究呢是对大概11000多人发放了问卷、 嗯、 这个问卷题目涉及到人们出行的交通方式啊、 嗯、 使用交通工具的频率呀、啊、以及对自己总体健康程度的评估等等。 嗯、 问卷呢涵盖的交通方式包括开车、骑摩托车、骑自行车、骑电动自行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步行、 嗯、 涉及心理健康的部分呢主要集中在出现焦虑、紧张、情绪失控和幸福感的程度。 哦，研究人员经过分析发现，所有出行方式当中经自行车出行是最有骑自行车出行是最有益心理健康的。 嗯， 然后其次是步行，这不仅让我们自我感觉更健康，更加的精力充沛，还增多了他们与家人朋友的交往啊。研究人员就认为了、 嗯、 交通不仅仅是移动的话题，还关乎公共健康和人们的幸福感。 嗯，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可能都是因为你要和这个空气要接触的，是吧？ 哎，就好像感觉我们坐车就开车就不接触空气了、啊、 就是你在密闭的空间里你会想很多事儿，然后容易焦虑，可能就是当你有空气新鲜的时候吧、 哦、 你一直正常呼吸可能就会整个状态会好、 哦、 有可能啊，这推理出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你坐着就像一个人坐在那儿容易胡思乱想，对吧？ 对，像今天这种日子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 嗯、 哦，我觉得现在我没有机会胡思乱想，但一会儿节目下了， 不要 惨， 不要一个人待着。 just can't help it.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t sounds you're far from okay. I know you're hurting, so please just stop and let you say you'll try. Try to stop padding, show me how you are. I see through all the faces you put on. 哎呦，我跟你说呀，我接下来我又看到了一个，我又看到了一条，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好的一条。 什么呢？ 看到我，我准备找个电乐给你读一下，你先看看其他人啊。 好，那我万一把你那个给念了怎么办啊？ 你就不要念这个叫圆圆的就行。 哦，好嘞，放心吧。那我就先念一念静这位朋友吧。他说，我的爱人三句话，思想一根筋，脑子冲动热，勤快。 哎呀， 一根筋 啊，这好，还刚才还有一个什么叫一根筋，就是傻什么东西的啊？ 对，那是一般夸媳妇儿的话。 哎，好，来，接下来我 电乐来了， 我这找找我的爱情电乐呢。 行不行？ 找着了啊！是这样啊，有一位叫圆圆的朋友，人家说了这样一段，他说，我生完孩子以后啊，体重一直没有减下来，我就问我老公，老公，你嫌不嫌弃我呀？这时候老公对我说，亲爱的，我不嫌你胖，但是我腰椎不好，我怕我以后抱不动你。 哎呦，一万点的重击啊！ 后面还有个包袱的，后面还有个包袱的，简直！ 没有没有，不是，你说人家你甭管怎么说，就人家这么说，你说是不对？老公老婆，你就死拼了命去减肥啊，对吧？ 而且自己还在想，哦，都是我不好， 对，都是我不好，老公腰不好。 但是另外还有一位暖暖这位朋友，俩人挨着啊。 哎，好，来再来看一下，还有位陈冲的就说了，今天去古北水镇出差，老公下班去找我陪着啊，就下了班以后去赶到古北水镇陪他出差。啊，还有我跟那个梁超一样，也是躺在床上各种使唤。原来大家都是这样的，那我就放心了。老公虽然嘴上说让我改，但每次都是默默的去干这看那，完美。 哎呦，反正今天念了这么多的短信啊， 哎， 感觉出来就是浓浓的幸福。 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 对吧？啊，好，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送出甜蜜的祝福。 对，我们送，希望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都能够幸福恩爱。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苗山，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捷豹 XFL 仲夏零距离八月限时专享24期零利率，另有两成低首付和保险优惠、置换补贴等多重礼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Bonjour，Hello， Hello? Bonjour。 汉莎航空年终大促，飞欧洲仅3880元起，含税及附加费。探索欧洲秋冬惊喜，现在为世界出发，德国汉莎航空公司。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80奥莱新贵开幕季，